是到这个地方来接受训练的，这训练很严格，我们是来接受训练的，训练成功回到极乐世界，所以以这种心态来过日子就很自在很快乐。无论是顺境是逆境，顺境没有丝毫贪念。为什么呢？比不上极乐世界，差太远了。到这个地方来，接受释迦牟尼佛的考验。说明这边都是用四相，二点呢，慈云忏主，由晨朝十念法，每日清晨漱口焚香，向西合掌，念佛，静十口气，一口气中静力念佛号，一口气静，是为一念。这一口气里头不拘多少，就是十口气，这是慈云忏主他提倡的方法，以此为戒引，四忙四无繁忙或勤修别法。无暇多修静业之人，终身修之，蒙佛本愿加为一等往生。这个勤修别法或是参禅的，他以参禅为主，每天早晚念这个十念法，想求生净土也能往生，或者是修密。或者是修唯识、修三论、修其他法门的，乃至于修其他宗教的，都可以用这方法。那用我们一天九次的念佛方法，一口气只有十声佛号，无论修什么哪个法门，无论修什么样的宗教，只要你真心真愿，你必定得生。这法门真广大了，真正不可思议二，至于临终之十念，则如观经所说，暗切离一心，故彼往生。这个临终神念呢，是观经上所说的。这也是一生从来没有闻过佛法的，临命终时才听到。但是他听了，他就相信。他就接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经上常说，这种人，皆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这一生虽然没遇到佛法，临终才遇到，一遇到就相信，这是诸佛如来。威神加持，他就相信，他就真念，你看看，一天真信、真愿、真念，舍身佛号，相继不绝，他能往生，而且往生的品位高， 为什么呢？他没有杂念，他没有障碍，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啊，念念相续。他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啊，善根深厚的，啊，真是一心向往的，这个时候没有第二念，啊，他往生的品位，也一下可以提升到上品上层，啊，十宝庄严土，能达到这么高的位置，啊，那就是深念成佛，啊，这也是非常难以相信的一个法门，可是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如果把《无量寿经》真正念懂了，念通了，你就不会怀疑。啊，他有很深的理论在支持他。啊，临终是一念真诚心啊，尤其是造作恶业，在这个时候就让你自己选择，一个是地狱，一个是极乐世界，你选哪一个？啊，选定了，那个心坚固啊，不掺杂杂念了，所以他成功快，成功高。啊，我们在过去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在美国马里兰州，啊，周广大先生，他没有宗教信仰，中国人，移民到美国，在美国开个面包店。人非常老实，非常忠厚，啊，好人，得了个癌症，啊，癌症的末期，医生告诉他家人，他癌扩散了，扩散到全身，没法子治疗了，啊，存活不会超过一个月，让他家人带回。家人这个时候到处求神拜佛，希望有奇迹出现，啊，找到我们。那是我们这个华府佛教会，好像成立还不到一年，啊，找到我们这些同学，我们有四五个同学去看他。看了之后打电话告诉我，确实不能好了，啊，于是就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哎，他一听就接受，啊，很欢喜接受，啊，告诉他的家人不要去求这个找医生的，找什么都不要去，啊，通通放下，念佛帮助他往生。啊，那么我们这个念佛会里面的同学也去了，轮流去，啊，一次三个人，轮流去给他助念，三天三夜，啊，往生走得很好。他一发心要念佛的时候，有一个感应，不痛了。本来个癌症很痛，哎，居然就不痛了，所以他的信心呢大增。啊，这个瑞相的时候就很好，不痛了，啊，所以叫家人多给他念佛。啊，在那个环境里头，三天三夜了，啊，平平安安往生。啊，火化的时候，我听说还有舍利。啊，捡到几颗舍利，不可思议啊！啊，这是我们亲自遇到的这个事情。 随着念佛功德得佛力的加持啊，你能得多少加持完全在那个诚意，你有几分的诚敬。引祖讲的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啊，全在诚敬之心啊，诚是真诚，不夹杂杂念，那叫诚啊。敬是恭敬啊，敬从哪里？从诚来的啊，内里面不诚，外头恭敬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决定是真实心中做啊。所以我们学佛了啊，尤其在现今这个环境，最重要的用真诚心啊，用真诚心生活，用真诚心工作，用真诚心待人接物。别人对我们假的没关系，是他，我用真诚来回报啊，我决定的生净土，你有把握，你有信心啊。如果虚情假意，你那个信心不是真的，里头有怀疑有夹杂啊，那就很难了啊。没有夹杂，没有怀疑，这个心决定的是自己充满了信心，这就是我们往生决定的把握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82页啊，782页最后一行看起啊，课题净念必复。请看经文，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一念净心，发一念心，与前文中的一念净心中的一念，均即是一心也。前面讲一心一念，一念净心，最后讲到乃至生念，这些都是阿弥陀佛第18愿 无逆是我，临终一念生念。借生必苦，一心是十法界的本体。这个话讲得好了，真如实相之一名，一心就是真如，一心就是实相。一心就是自心，就是法心，就是中道第一谛。佛用许多名词来形容它，只有这是真的。除这个之外，全都是幻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真是自己的真心，妄是自己的妄心，总不离当人自心，就是自己。所以整个佛法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自己的真相而已，这一节那心经为最为低，弥陀苏超为全体是佛者也。这是给我们解释一念净心，一念净心最为低，一念净心全体是佛。那发一念心呢？念于彼佛，彼佛是阿弥陀佛，即定生彼国，决定往生。这正是日本人新西式所主之一念。前面我们读过，凡夫之信心，如能一念与佛之相应，即得往生也。一再的强调一念信心，用这个心去念佛，就决定得生。是又此一念呢，即以全体是佛，即此全体之是佛之念，一念必佛，故一念即得相应。古人所谓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是以定生彼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不退转无上菩提。这就是愿文里面所说的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底下一段往生圣妙的果德，我们看经文。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念老的注解说，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因一念往生者，即一月三倍也，故品类不起。临终景象也因 随之而异。这一段是讲一心三昧，不是专修净土的。修学任何一个法门，只要对净宗真心、真想往生，像前面所说的，每一天只要早晚修这个十念法，静一口气为一念，就是兼修净土法门，往生的时候，信愿恳切，通通能往生。说明这个法门广大无际，也证实了净宗心量之大，无所不包。过去因为交通不方便，资讯不发达，与外界往来稀少，如果在今天，那些祖师大德了，一定会说，无论修学哪一种宗教，早晚都能够加上十念，念阿弥陀佛。以他修学宗教那一种的虔诚，断恶修善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也必定得生。为什么呢？符合48愿所说的，也符合19愿所说的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我真相信，我真想去，这就是无上菩提心。欧耶大师说的，所以法门广大了，无与伦比。那么临终往生的景象，当然个个不同。与上辈者生死情境，凡身体空，明示佛无来去，而见佛来，了达生死本空而现往生，舍此生彼皆如梦幻，故云如梦也。这先说上辈的上上品往生的，第一个生死情境这断了，什么断呢？念头没有了，心里头没有生死这个念头，这是有很大的智慧，很深的定功。生死情境了，凡身体空了，有没有凡身？凡身是假名，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哪来的凡身？凡圣是从迷雾上说的， 啊，迷悟也不是真的。啊，一真法界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对立，哪来的凡生生死？所以统统没有啊。六祖慧能开悟时候说得好啊，本来无一物啊，本来无一物，这个里头就没有生死，没有凡生啊，这是什么？自性清净心显现的，就是一念心显现的，一念无二念呐、啊。有生死是二念呐、啊，有凡圣也是二念呐、啊，二念是凡夫啊，一念是佛与法身菩萨，所以明是明是明白。事实认识，佛没有来去，没有来去，哎，见到佛来了，就是缘，缘成熟了，佛现身。佛在什么地方现身？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了达，了是明了，达是通达，生死本空啊。实在说，没有生死这桩事啊。我们完全看走了眼，迷在这个幻象当中，以为他有生死。自信没有生命，这个我们都承认。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无生命，啊，不生不灭。”啊，那么相呢？凡所有相呢，是生灭的。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不是二。虽有生灭了，你找生灭了不可得，你去找啊！现代的科学家用精密的科学仪器，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啊，1000兆分之1秒，你能说它有生命吗？那佛经上告诉我们的，比这个还快，1600兆分之1秒。这个生灭了，我们捕捉不到啊。我们这个眼睛，1秒钟24次的生灭，我们眼睛就被骗了，误以为是真实了。啊，24分之1秒，我们有个概念，概念很模糊，不清楚。啊，这个画面打在荧幕上，时间是24分之1秒。我们看到什么？只看到一个影像，模糊的影像，里面什么东西不知道，瞬间就没有了。大概2分之1秒，我们才看出形象的什么东西。 也是突然就灭了。啊，这就是生灭即是不生灭。你不能说它有生灭，你也不能说它说它没有生灭。啊，所以生灭即是不生灭了。啊，所以说不生不灭。啊，如果真的不生不灭，你说它毫无意义，它有生有灭，但是你没有办法捉不到。啊，我们的六根都捉捕不到它。啊，一根就是第六意识，对它也没办法，它速度实在太快了。啊，那我们本身第六意识频率同样是这么高，如果在同一个频率当中，我们知道它就见到了。啊，什么人能够跟这些事实现象同一个频率？大乘教里的佛说的八地以上，啊，八地以上呢，可以跟他是同一个频率，所以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是菩萨51个等级最上面的第四个等级，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啊，在上面就不是菩萨了，叫妙觉如来，究竟的佛果。啊，这5个地位的人看得清楚啊。啊，看得清楚的原因就是频率相等了。啊，所以佛对于这些事情知道的这么清楚，道理在此地。啊，今天科学家他用的是仪器，没有这些仪器，他自己六根通通圆不到啊，他跟我们一样啊。啊，所以这是上辈的人，实际上他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知，啊，明了生死本空，没有这回事情，哎，而心往生，啊，舍此生彼，皆如梦幻。舍此是离开娑婆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像在梦中一样。啊，这个梦境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啊，好像是在梦中。啊，古云如梦。这与中辈者呢？了达世间，皆如梦幻泡影。啊，中辈往生的人， 受般若经的熏陶，印象非常深刻啊，知道十法界一真庄严，就像梦幻泡影啊，《金刚经》上所说的。过于临终呢，无所留念。关键就在这一句啊，他临命终时对这个世界毫无留念啊，视同梦中啊，把事实看成梦境的一样，所以他很容易往生啊。我们上辈人这个功夫做不到，中辈可以啊，我们能做得到啊。也就是现前生活在这个世间，一定要把这个世间看作梦幻泡影，不要当真啊。为什么呢？你的清净心能够现前啊，你生在这个世间很快乐很自在啊，你也可以尽情去享受，但是你没有占有的念头，你没有控制的念头啊，你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多自在啊。啊，学了佛了，可以跟佛一样的看法想法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个想法能让我们自信，一念真心现前，能让自信里面真实功德现前。这个对于往生呢，品位是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这个看法是诸佛如来的看法，是真实的看法。我们把这个世界一切人事物都当真，这是错误的看法。啊，不知道整个宇宙啊，都是在1600兆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真是梦幻泡影啊。佛的看法看正确了，没看错啊，我们看错了啊。啊，就中辈这个五句我们要记住，要学了达世间梦幻泡影啊，故于临终无所留念，视同梦中。这往生决定去了。至于下辈往生，其人临终啊，方复似梦，得见彼佛，也能往生。啊，临终的时候念佛，啊，真心、真愿、真念佛，佛来接引，啊，好像在梦中。啊，他自己看得很清楚，别人看不到。 啊，如果这个人有福报，临终神志清楚，他会告诉旁边的人，我看到佛来接引我，我跟佛去了。啊，这个人是决定往生了。临终神志清楚，一点都不迷惑。啊，那我们想到《净土圣贤录》里头记载的银库法师，一个破戒坐卧的出家人，为什么他会破戒坐卧呢？我们一般人讲劣根性重，啊，不善的习气太重，经不起外面境界诱惑。啊，所以天天起不善的念头，起不善的行为。啊，好在这个人还相信因果，啊，自己想到一生所作所为，将来果报啊，必定在地狱。想到地狱，他就害怕了。啊，这是他能往生第一个真正的原因。他怕地狱苦。啊，向同学们请教，同学们劝他念佛往生，给他一本往生传看。他看了之后非常感动，啊，把自己疗房门关起来，念了三天三夜，啊，不睡觉不吃饭，真心念佛。为什么呢？知道前面两条路，一个是极乐世界，一个是无间地狱。啊，不能往生，决定堕无间地狱。他拼命啊！啊，这个就前面所讲的至心一处啊，他没第二条路好走了。发的心是勇猛心、精进心，一向专念，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这个也像是在梦中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这个梦境必定是清清楚楚，一点都不模糊。啊，似梦非梦。啊，佛告诉他，你还有十年寿命。啊，十年之后，你命终时候，我来接引你。啊，银科聪明啊，了，真了不起啊！跟佛说，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佛答应他，好。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佛为什么不当时带他走？佛的本怀是普度一切众生。如果当时把银库带走了， 度众生只度一个人，不能感化很多人啊，所以三天之后让他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你看看往生传上记载的，1000多年之后我们看到这个记载都深受感动啊，迎客度了多少众生。不相信净土的看到他这个样子相信了啊，当时寺庙里上上下下啊，瞧不起这个人呐、啊！啊，念佛3天，他就能往生。啊，欲知时至，佛来接引他，让寺庙里每个人都发现了。你看，造卧破戒的比丘，佛都接引他，啊，何况持戒受法的，哪有不往生的道理？现身说法了啊！3天之后他真走了，不是假的啊！他要求大众念佛送他，大家都欢喜。好，我们问念佛回向给你啊，给你求往生，看你是真的是假的。念到1刻钟，古时候1刻钟大概是现在半个小时，啊，迎客跟大家说佛来接引我，佛来了，他看得见，别人看不见，就走了，没有生病啊，说走就走啊！他往生的品位，我们相信绝对不是下品。啊，虽然《观经》上讲下辈往生的都是破戒，做不善业啊，就是罪恶的众生去往生的啊。迎客是3天3夜念佛的功夫，业障小了。烦恼破了，勇猛精进的，把自己往生的品位给提升了。念老在下面挂火里头加个解释，但一心三辈中的下辈，并不介于等于正宗三辈中之下辈，上中二辈亦复如是啊。所以一心三辈，别具一格，不同常规啊。他跟我们经常讲的上中下三辈往生不一样。啊，所以前面有说过，在心，在语言，在决定啊，他们的品位与这个有密切关系，他发的是真心，语言很殊胜 啊，心里有决定的心，没有怀疑，没有杂念，啊，凭这个来论评委员。这由上可见，念佛大于一心。啊，达是功夫到达。二德往生者，品类悬殊啊！上则圣贤，下则下级凡夫。啊，都是看他的发心，看他当时的缘，啊，当时自己做的决定。啊，向上说，他是上三辈往生，那是神仙。啊，至于下辈呢，那就是凡圣同居土，念佛大于一心呐，乃至能发一念净心，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皆得往生。这一心三昧，不是专修的。啊，其最下者，则为无逆时候，临终发愿，至心念佛，舍身相续，乃至尽得一生，以暗器理一心故，也得往生。此心一心功德最为第一了。银科法师给我们做出榜样，给我们做出示范。啊，使我们对于念佛往生呢，充满了信心呢。八万四千法门，不许待业往生。啊，待业不能成就，一定要断烦恼，要消业障。啊，只有这个法门，不需要断烦恼，也不要消业障。啊，只要你真正获得一心一念净心。啊，一念净心，你真相信，没有丝毫怀疑，没有丝毫忧虑，没有丝毫杂念，啊，能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净土持名法门，微妙难思啊。无逆失卧，临终念佛，暗合道妙，切理一心，即超生死，二登不退。这个几句话说得太好了。啊，这个无逆失卧后头还包括毁谤大臣。毁谤大臣这个罪非常重啊！啊，净宗，只要你临终之前一口气还没断，这是下定决心认错、忏悔。啊，一心念佛，高的可以达到上上品往生。啊，为什么呢？ 安和道妙，切离一心，这个不得了啊，是上辈往生啊。即显持名法门，究竟方便不可思议。啊，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方便可以说是最殊胜的方法，啊，最极巧妙的方法，啊，我们看到盈科这个公案，他不能往生净土，必堕无间地狱。这是无你是我，临终发这个狠心，一心求佛，什么念头都没有了，这就叫破烦恼消业障。为什么呢？烦恼业障不障碍他了啊，他三天念佛成功了。显示这个法门不可思议，以上两类往生，一者三辈往生，借由发菩提心一向转念，此则本经之宗啊，宗就是宗旨啊，宗旨是什么意思？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念佛有很多种方法，大分摄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这是四大类。每一类里头又有很多细分的，很多几百种啊！啊，但是都要遵守这个原则。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如果离开这两句话，你就不能往生。啊，菩提心怎么发法？欧耶大师讲的最好，印光大师赞叹的。欧耶大师说：“真心。”真愿意往生，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这个好懂啊。用这个心去念阿弥陀佛，一切都是真的啊，真心真愿真念。里面没有疑惑，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二者呢，一念尽心，一念往生，啊，皆于一念呐，一念无二念呐，啊，谁做到呢？好多人给我们做榜样，啊，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老师常常提起，啊，提到上智与下愚。愚不可及啊，不要认为我们自己很聪明了，我们跟他比差远了。 啊，比上智我们比不上，比下愚好像我们有余啊，我们瞧不起他。啊，老师提醒我们，我们比不上他，为什么呢？人家已经到一心一念了，啊，他心里什么也没有，全盘放下了，一天到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吃饱睡足了，什么念头都没有。啊，什么也不懂，他什么都不想懂，他就是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将来往生，人家是上上品往生。换一句话是，我们怎么比也比不上他，我们怎么修还有杂念，还有妄想，啊，人家妄想杂念都没有了，啊，这个经上讲啊，他的功夫倒是一念尽心，就一念往生，他只有一念，啊，实相。本经之体啊，实相是所有大乘经之体，本经是大乘，也是以实相为体啊，也就是这一部经根据什么说的啊，释迦牟尼佛根据什么说的，这讲理啊，理就是真相，实相就是事实真相，西方极乐世界事实真相，佛根据这个说的啊，且一念之净心，具体是菩提心啊，依照观经里面说法，菩提心的体是至诚心，至诚心真诚到极处啊，叫至诚啊，啊，身心发愿回向心啊，身心就是清净平等觉，不迷呀，啊，回向发愿心就是慈悲心呐，《起心论》里头所说的大悲心。啊，将自己修学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给无上菩提啊，回向给自己的本性这个经上所说的真实之际，念于彼佛真是专念，故知一心三昧，亦不外于本经之宗也。啊，一心三昧跟本经的宗旨相应，啊，没有违背也。又观经，观经说无逆十恶能往生， 那本经第十八愿后头有这么两句话：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是不能往生也。啊，假想于观经义疏中解释说，啊，第三品名恶有三人，初名作首恶，次名作四众。这个四众就是戒律，前面首恶是在家人，第二种呢作四众啊，这是出家人。四众戒，杀盗淫妄啊，这四种戒破了啊。后呢名作忤逆，不明谤法禅体啊，谤法称为禅体，禅体是印度话，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啊，谤法成为禅体，故名恶不净啊。受恶四众忤逆，并得生西方啊。若是谤法禅体，不得生也啊。为什么呢？禅体不信呐。临终虽说有无量寿佛，他不相信，是彼众不信，故不得往生。啊，有安乐集论此甚详，以引路于前，这个地方就不再多说了。啊，又。四帖书更有别意，四帖书《观无量经》的注解，善导大师做的啊，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啊，那么他的说法跟古来别的祖师讲法不一样啊，善导大师古人有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么换一句话说，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他说如四十八愿中除谤法忤逆者，这就是讲十八愿最后这个两句啊，唯除忤逆毁谤正法，就说这两句。如来恐其造思而过，方便之言呢，不得往生，亦不是不是也。这个话说得好啊，因为罪孽里头最严重的就是忤逆跟毁谤正法，最重的啊。如来希望一切众生呢，不要造这种重罪，是这个意思啊，方便呢止止言啊，不得往生啊，说这两种人不得往生，这也不是真不摄受啊，阿弥陀佛还是会摄受啊。 啊，会接引他往生啊。啊，若造，真的造了，无逆施物，回谤正法，真造了，下头刮胡交给你，哎，今忏悔，真正认错，真正忏悔，啊，发愿求生净土，持佛名号，含摄得生，他还是会往生。这个讲的太好了，阿弥陀佛真慈悲，造作这样极重的罪业，只要他肯认错，只要他肯回头，啊，忏悔回头，再不做这个，我死了，佛还是接引他。啊，这两种注解，观经义疏跟观经释帖疏讲的虽然不一样，可是并不相违背。啊，为什么呢？嘉祥师说的，啊，这个造罪的人，谤法禅体，他不能生信心，所以他不能往生。善导师的意思是，虽然是谤法忤逆，倘于临终闻法能信，忏悔回心，至心信要，愿生净土，乃至生念，佛垂大慈，亦可舍彼往生极乐。这就是禅体也能成佛了。为什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释迦牟尼佛常说的，没有说禅体除外，没有这个说法。禅体也有佛性呐、啊，造作无逆施惑施我回谤佛法的人，他还是有佛性，只是一时迷惑，一时糊涂啊！啊，他造这么重的罪业，啊，这个罪业决定是无间地狱的罪业。啊，他有没有救呢？有救。遇到净宗才有救，遇不到净宗没救。八万四千法门救不了他。为什么？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必须要消业障，要断烦恼，你才能渐渐向上提升啊！所以他做不到啊！啊，禅体根性人做不到啊！啊，在临终一念忏悔，那就是觉悟，那就是回头。他要不肯忏悔，他就不能回头啊！果报肯定在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干什么呢？无间地狱是消他业障的。业障消除之后，他就离开地狱。这个时间非常长啊！啊，实际上无间地狱的这个时间之长短也不是决定的， 啊，你在无间地狱受苦、受难、受罪，什么时候一旦忏悔的心生出来了，我认错了，他就离开了，就出来了。啊，你不肯认错，你永远不会出来，认错就出来了。啊，所以忏悔，罪业就消掉了。啊，善导大师的话说得不错啊。故临终若生真心，即非禅体。啊，一个人真正承认自己的罪过，回头就是善人。极恶的人，一回头，一忏悔，那个人就是善人。为什么呢？后不再造了。啊，他就不是恶人了。啊，所以佛慈悲，会接引他往生。啊，下面的念老的话。但禅体之人，临终深信，是为难中之难。啊，几个造作罪业的人，临命终时常后悔，太少了，不是没有，有，很少。死了以后再后悔，还来不及了。死了以后到鬼道去了，到地狱道去了。啊，特别是地狱道众生，啊，无间地狱，这里一断气，那个地方就是地狱。地狱相现前，啊，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前，立刻回头。往生论上有一个人，张善后。啊，这个人是屠户，杀牛为业。啊，那一生不知道杀多少牛。临命终时，他看到满屋都是牛头人来向他索命，啊，大叫救命，啊，又有言殊胜，就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经过，听里头人喊救命，这出家人进去了，问怎么事情，他就讲到处都是牛头人来讨命。哦，这个出家人立刻就晓得，点了一把香，拉给他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啊，他在这个时候也是智心现前了。啊，这地狱相现前了，大声念阿弥陀佛，念了几声，他说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了，他往生了。啊，往生传上有他了。这是临终看到地狱相现前。啊，你看哪有那么巧啊，就又碰到一个出家人。啊，这个出家人能明了，能通达，马上就帮助他。啊，点一把香，把放在他手上，念大声，赶快念阿弥陀佛。啊，即声佛号一念，他就说了，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那这瞬间之事啊， 啊，这从地狱的门口回头啊，啊，往生净土。如观经云：“临终生念得生者，已是万万中之一了。”太难，太难了！啊，万万是一亿，亿分之一。若如四帖书所谓“谤法无逆”。临终能至心信要念佛往生者，是为意义中之一也。啊，善导大师《四帖书》里面告诉我们，是理。啊，从理上讲，没问题。啊，从事上讲啊，有问题，太难了。啊，理是没有问题，你得回头啊，堕到地狱再回头，迟了一步啊。啊，看你造的是什么业。啊，如果是杀人。害人，人家要问你要命呢，你杀人杀的太多，大家不原谅你，部分人原谅你，另外一部分人不原谅你，你怎么办？认错也没用处啊！你有那些冤业牵累你，佛救不了你啊！这些事实真相我们都非常清楚，非常明了。我们看末后一段，又发古今云，若人临终不能作念，但知彼方有佛，作往生意也得往生。这个往生意是真心真愿啊，真心真愿的，在这个时候，这也是临终的时候，求往生，跟佛也有感应，佛也会来迎接你。如来此德，微妙难思。这个如来是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微妙难思，不可思议。是故安乐机云：“当知如来有甚方便，叫殊胜的方便，叫特别的方便，啊，摄乎心性，为专一念佛因缘，随愿往生。”啊，这就摄乎心性，真有信心。真有诚意啊，还要加上个真放得下啊。那么由此可知，经不能不读，读了还没有用，一定要能解才管用啊。 读经的人很多，经什么意思不懂，所以他得不到利益。啊，读得再多，背得滚瓜烂熟，意思不懂，啊，只可以说跟净宗法门结了个缘，阿赖耶识里头有这个种子。如果读经有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就叫人家一起读经就好了。为什么讲经？清凉大师判华严四分：信、解、行、证。这个四分总跨84000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例外。啊，净宗也不例外。啊，首先你也有信心，有信心之后你要求解，不解不行了。啊，经里面讲的理论搞清楚了，它有理论，有方法，有境界，啊，理论方面，头一个要知道，佛是根据什么说的？啊，根据的自己想象说的，靠不住。想象是虚妄的，不切实际。所以佛讲小乘经根据三法印说的，佛说大乘经根据实相说的，实相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就是今天所说的科学跟哲学。啊，我们要用现在的话说，一切大乘经是究竟圆满的科学哲学，根据这个说的，这大家能相信啊？小乘经讲的浅呢，三法印，无常、无我、涅槃。啊，这是叫小乘。啊，大乘不如是。安乐集后面这两句话，以专一念佛音。能够专一，专一就是一相专念，这里都包括心愿啊，没有真心，没有真愿，就不会有专念啊，就是说你有心然后就解，真正解透了它就变成行为啊，决定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啊，那就是菩萨行啊。所以信解行后面是真啊，没有通过行 不能证果。净土法门也不例外啊！啊，净土讲信愿行，啊，信愿里头有解，没有解，信愿怎么生？凭什么生起信愿？一定是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我相信他，我不怀疑他。啊，能行，从行当中啊，真实。净宗的正就是往生。必须把阿弥陀佛教导我们的在经典上所看到的修行的理论跟方法，我们统统用上了。啊，何学何用啊？啊，那么在现在这个社会，这社会很复杂，我们要求的要简单，要容易，而且呢，我们修行功夫能得力啊，所以观经上给我们一个最高指导原则，敬业三福。啊，这个是修行的基础，无论修哪个法门，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决定落空啊！这个基础不能疏忽。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有没有做到？这是做人的根本。啊，这一条怎么样？做不到。现在这个社会几个人做到？那我们念佛求往生就成问题了。所以每个念佛求往生的人都要认真忏悔呀，我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啊，所以我们的性根不纯，虽然是性不纯，我们的愿不切，念一辈子佛，最后不能往生。不是万修万人去，一万个人念佛，真正往生的一两个而已。啊，李老师说三五个，那是60年前的事情。啊，今天这个世界，我们客观来观察，啊，真的能够往生的10000个人，只有1-2个了。非常难得。啊，幕后并赞云，在安乐经里头的，若闻阿弥陀的好，欢喜赞扬心归依，下至一念得大利，这一念往生，则为具足功德宝，摄满大千世界火。这个满大千世界火是地狱，啊，这地狱相现前。夜因直闻啊，直过闻佛名，闻阿弥陀不复退也。是故至心即受礼。啊，这首偈子的大意， 有一个人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听了欢喜、赞叹、仰慕，心皈依。不是形式，形式上没有，心里头真的想着阿弥陀佛。以阿弥陀佛做榜样，以阿弥陀佛做老师。真想见阿弥陀佛，真想往生净土，是下至一念。这叫最下的，临命终是一念，他就往生了，得大力是往生了，生到极乐世界，则为具足功德宝。到极乐世界，事事如意，心想事成。这叫具足功德宝啊！这假设大千世界后。这是假设的，就是这样的困难，夜应知故闻佛名，你也应过，不害怕，不畏惧，一定要通过。不畏艰难，我要闻佛名。这个佛名包括着经论。净土三经一论呢，祖师大德加上两种，现在是五经一论。这个里面把阿弥陀佛的名号、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说得非常清楚明了，你读了之后自然能生起向往之心。所以对这个法门你决定不会退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至心即守顶礼阿弥陀佛。至心即守顶礼这一部大经。下面往生真言。这个良品全经里面专讲求往生的方法。前面是三倍往生，前品三倍往生。主要行往生后之位置。到极乐世界的地位，而为广论往生之因行。对于往生的因，怎么个修行法，说的不多，故于本品正广之，那这一篇是补充。25，补充24，名往生真因。此两品互作经纬，彼此含摄。这个两品实际上是一样，一品经。该前三辈往生者之所行，亦皆是往生真因。本品中所示之真因，其果就是前品之三倍。这是讲修因，前面三倍往生是从果上讲的。现在佛说法常常是把果放在前面，因放在后头。你容易觉悟啊，看到这么好的果报，这怎么个修法？你就会注意呀，修因的。 我们接着看下去。又本品所示注引，多切语观经之经也。观经云：生彼国者，当修三福。啊，这是最根本的。啊，修净土千万不要疏忽。三福是净宗修行的基础。啊，今天我们讲扎根的教育。啊，所以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就是善业。孝，孝亲，尊师，是事出事法的大根大门。今天社会动乱，原因在哪里？就是这两句没有了。不但没有看到人做，连讲的人都没有。啊，所以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源就是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人道，这是人道的根，根没有了，人不像人。左传上有一句话说，人气长则妖心。啊，气是什么？放弃了，不要了。啊，长是什么？五常。五常五个字是中国人做人的基础根本。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义者循礼，啊，义是什么？义是讲理，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理、或法，这叫义。啊，今天的人不但不知道爱人。他不爱自己，人不知道自爱，当然不知道爱人，所以人没有了，啊，义也没有了，他不知道什么叫人情世理，他不懂得，没人教过他。所以不义也，不义就是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如理，不如法，也不合不通人情。想法做法都错了，啊，无知，没有理智。无礼，对人没有礼貌，都没学过吗？无信，没有信用。啊，都是欺骗别人。这五样东西没有了，社会就乱了。啊，这个社会上妖魔鬼怪 通通兴旺起来了。所以人气场在要心呢。中国千万年来立国的根本就是五伦五常。啊，五伦是讲关系，现在关系乱了，没人讲了。啊，父子的关系，夫妇的关系，长幼的关系，君臣的关系，朋友的关系，这关系乱了，全没有了。现在关系什么厉害？啊，与我有利的朋友，与我有害的敌人。这个社会还会有安定和平吗？这一句话我听得很多，甚至于国家领导人，我们见面的时候都问我，啊，这些人都是好人呐。对社会安全、人民福祉关心呢，他才会问这个话。漠不关心的人，他不会问，提不出这个问题来。啊，我们学净土，我是在84年跟黄念祖老居士互相通了信息。啊，好像也就是在80年底，我第一次回国，到北京呢，去探访他。啊，他非常客气。我到北京住在旅馆，他到旅馆里面来看我。我们一见如故啊，啊，他告诉我，夏莲老当年在世，提出净宗学会这个名称，但是在国内呢，并没有成立。只是有这个想法，啊，劝我在海外啊，将净宗学会成立起来。实际上，这是个名称，实质呢，就是莲社。古时候叫莲社，现在把莲社换个名词，叫净宗学会。我也很赞成。啊，叫净宗学会，大家好懂。叫莲社，没有人知道莲社是什么。啊，没有人理解。啊，净宗学会比较容易理解。 我接受了。第一个，净宗学会是在加拿大温哥华成立的，现在这个会还在。第二个会，美国净宗学会，在圣何西成立的，在加州。第三个净宗学会是洛杉矶的净宗学会，这都还在。我在美国住的那几年，美国跟加拿大好像有30多个净宗学会。净宗学会所修的净土五经一论、行门，我定了5个科目。简单呢，大家好学啊。第一个科目就是净业三福，就这三条。第二个科目就是六合敬。第三个科目是戒定慧三学。第四个科目是菩萨六度。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第五个科目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就这5科。人人都能够认真的落实这5科，你是敬业学人。你才是净宗弟子啊！你决定得生净土啊！当时印海法师，他现在还在，跟我同年，住在洛杉矶。看到我们这个5科啊，他非常欢喜。这5科真的简单又容易记，太复杂了不行，记不住不行，一定要能记住，每一天用这5科来做反省。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违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真修啊！这叫敬业。我们学教，教没有行，这教就落空了。能知不能行。行怎么个行法？这5个科目就是行门。这5本书，《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普贤菩萨行愿品》，再附带加上一个《往生论》、《五经一论》。论天亲菩萨造的，就是天亲菩萨修行的心得报告。这是一个修净土成就者，他提出他修学的经验呢，提供给我们做参考。真正增长我们的信心。可是具体落实这5科啊，这5科是行呐，非常重要啊。三福里头第一条，包括了我们 中国传统的文化，无论无常，四维八德，啊，我们不做到。那就把经典当作一种知识来看，真实利益了，得不到啊！啊，今天人都不讲究了，孝道没有了，师道没有了，啊，他没有了，我有啊。我要真干了，为什么？我要求生净土，我不能不干，我不干，往生净土就没有保障。我真干，这就是往生净土的保障。啊，你看看，第一条，世间善人。佛经一展开，善男子、善女人，标准就是这四句。这四句真正做到，才算是善男子、善女人。啊，经典上这个句子，我们自己有份在里头。如果这四句没有做到，善男子、善女人不包括我们。这世间善法，第二条呢，小乘善，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是入佛门呐，是佛教的小学。啊，学佛要从这里学起。第一条不是的，第一条是人道。啊，你必须是个好人，是个善人，你才有资格、有条件接受佛陀的教诲。啊，佛陀的教诲是把你提升了。啊，受是接受，持是保持。啊，三归是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有没有受持三归的人？也许有，我没见过。啊，大家不都受了三规吗？说三规是假的，形式，没做到。啊，为什么？皈依佛，觉而不迷。你现在还是迷而不觉，所以你的皈依是形式，没有实质。啊，皈依法是正而不邪，我们现在还是邪而不正。啊，邪是什么呢？思想、言行。啊，皈依僧是静而不染，我们现在还是染污，清净心现不出来。所以佛法僧代表的是觉正净，这三个字我们都没有啊。啊，所以我们的皈依是假的，不是真的。 有形事而没有实质，挂名的，名字三归。啊，居足众戒，我们今天连弟子规都做不到，别说戒律了。啊，古人为什么他都能做到？古人从小就教，父母就教，长大老师教，把人都教好了，都懂得。不但懂得，他真干，他把他学的全都用上了，学以致用。啊，我们今天学了，学了没用。啊，依旧是迷惑颠倒。啊，依旧是毛病习气很重。啊，并没有真正改善的。啊，不犯威仪也没做到。为什么？规矩，现在没有规矩了。啊，这小乘呢，没有第一条，第二条就做不到；没有第二条，第三条就做不到。第三条是大乘。那可是大乘的根本解，你看发菩提心，要求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真心。菩提心就是至诚心，真诚到基础。啊，那我们今天用真诚心待人，别人用假心对待我，我不是上当了？不是吃亏了，怕上当，怕吃亏。啊，把真心丢掉了，全用妄心。妄心跟佛法是相违背的，是不相应的。啊，学佛学了多少年，依旧没用处。啊，这是什么？没有用真心的。啊，身心因果。啊，对这个因果，我们是什么态度？半信半疑，好像相信，又不相信。啊，读诵大乘虽然读诵不懂，啊，那劝进行者也谈不上了。劝进行者必须自己做个榜样，做个模范。啊，别人看到了，生欢喜心，生恭敬心，好向你学习。啊，现在这一点很难，太难了。你就做个好样子，人家把你看成异类。啊，顶多赞你赞叹你几句话，绝对不跟你学。为什么？跟你学要吃亏呀，这怎么可以呀？啊，所以他不相信。这社会乱了，灾难来了。从净业三福，我们就能把灾难的根源看出来了。为什么会有灾难？为什么社会动乱？全看出来了。啊，净业三福是学佛的基础， 也是学佛的终极目标。从这里出发，最后还回归到三福。福慧圆满了，成佛叫二足尊，二就是智慧福德，足就是圆满，智慧圆满了，福德圆满了，这人成佛了。你看这三种福，从这开始到最后回归，这个三福你全得到了。今夜三福第一条，你完全得到是天人的，比人的道德水平高啊！人间中品是善，天人上品是善。天人慈悲喜舍，不仅仅是不杀了，慈悲喜舍了。第二条小乘，是从初学至于阿罗汉。大乘，初发心的菩萨，一直到等觉菩萨。所以往生正因，先把这个三条摆在此地，没有这个三条正因就没有了。正因是从这三条里头生的。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认真学习。父母有养育之恩，虽然现在人不讲了，我们学佛的人懂得。要尽孝道。孝道从哪做起？从自爱做起。父母最关心的我们身体，我们自己不自爱，父母担心了。思想纯正，父母放心。思想偏邪，父母也担心。孝的范围太广太深了，不能不知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87页，787页。 往生正因第25。啊，我们学到第一行，从第一行看起啊，有本品所示诸因，多切于观经之经业。观经云：生彼国者，当修三福。所以三福是我们修净土第一门功课，属于行门的啊。前面呢，跟诸位报告过，早年我住在美国，跟黄念老见了面，他教给我夏莲老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希望能见净宗学会啊，那么在大陆上一直没有建成啊，希望我在海外建立净宗学会啊。实际上净宗学会跟从前的莲社没有两样，只是名称呢换成现代化的啊，这个也是有道理，与时俱进。莲社两个字，社会大众啊对他很迷惑，不知道这是什么。如果说净宗学会呢，大家概念就清楚了。啊，所以莲公的提议是非常值得效法的。我们第一个净宗学会是在加拿大成立的啊，在温哥华，现在这个会还在啊。第二个会是在圣何西啊，姚一华主持的啊，这都还在。第三个在洛杉矶，陈锦昌领导的啊，都还做得不错。净宗学会成立之后，我写了一篇缘起，缘起里面提出行门五个科目啊，我们日常生活的标准啊，五个科目。第一个就是精业三福，第二个是六合金，第三个是戒定慧三学，第四个是菩萨的六度，第五个是普贤菩萨誓愿。啊，简单不麻烦，容易记。啊，这五个科目必须要记住。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绝不违背。这是真正净宗学人，弥陀弟子。啊，这三条不仅仅是修净土，可以说世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依这三条做基础。没有这三条，无论学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这三条是根之根，本之本，就太重要了。 啊，第一个，第一条，四句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前面两句是根之根，后面两句是本之本，就是戒律，戒律的根本。啊，那么这一条做不到，后面全没有了。啊，怎么做？我们落实在《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啊，慈心不杀，因果教育，落实在《太上感应篇》。有这两个基础，你才能够修十善业。十善业是佛家的根本。为什么十善做不到？没有《弟子规》，没有感应篇，所以你做不到。《弟子规》是伦理道德，人懂得伦理道德，他会断恶修善。啊，修于作恶，人懂得因果教育，不敢作恶，所以因果比道德还重要。啊，道德有时候范围不住了，我念起来了，想到因果报应就害怕了，自然不敢做了。啊，那么中国自古以来，这个国家长治久安靠什么？靠教育。教什么？教伦理，教道德，教因果。啊，所以这个国家几千年的长治久安呢，令人羡慕啊。啊，我们传统的教育理念确实是被慈禧太后所惑了。啊，那么在我们想象当中，慈禧太后的文化水平一定不是很高。如果有高度的文化水平，他不会这么做。啊，自封为老佛爷，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历代帝王都称三宝弟子，确实都受过皈依无界菩萨戒。多少帝王都受过的。啊，明清有一些帝王还受过金刚乘的三昧耶戒。啊，菩萨国王。啊，政治也能不好啊。所以敬业三福决定不能疏忽。啊，有了第一条，第一条是人天福报啊。啊，人做好了， 才能够学佛。人要没做好，怎么学佛？你看看佛经一展开，善男子、善女人、佛弟子，最低的标准就是善男子、善女人，这才能学佛。啊，那我们这个经上又讲到，无逆施恶，毁谤大臣都能往生。他是善男子、善女人，是的，一点没错。啊，他造作恶业是没有接受到教育，他造的。学佛之后，或者是真正听到中国传统文化，他就醒悟了，他就回头了。啊，真正认错，真正忏悔，那就是好人。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坏人回过头来比好人还要好啊。所以这一回头真念佛求往生，确实有升到上品上生的这么高的地位啊，真回头了。这个道理不难懂，因为佛说了很多次，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作恶回头，一下就提高这么高的地位，是有道理的。啊，是可以相信的。因为一切众生有佛心，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真的一回头啊，这个东西统统出现了，他就成佛了。所以受持三规啊，受持三规是有十善业道的基础啊，没有前面的基础，十善做不到啊。啊，所以世尊他老人家的教诲对于修学有严格的要求啊，那就是一定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小乘是人天法，这个地方第一条第二条都可以说是小乘。第一是小乘的基础，人天福报，有这个基础才能提升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那么今天的三规，张家大师说得好，叫戒缘三规，不是真的啊，给你举行一个仪式，戒缘。啊，真的怎么样？真的你得受用了，你得受持了。啊，受是你接受了，持是你做到了。啊，在哪里做到？在起心动念，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做到。啊，持是保持而不失去。啊，三规是佛法最高的指导原则。84000法门，无量的经论， 都没有离开他。啊，佛法僧成为三宝。啊，佛是什么意思？觉悟的意思。啊，皈依佛就是觉而不迷，念念觉而不迷，时时觉而不迷，事事觉而不迷，这谁能做到？不是真正的前面这个第一条做的圆满，不可能做到。啊，第二是皈依法，法就是规矩。是方法。啊，佛法里面也称为方便，方便是最好的方法。啊，便是便利。啊，叫善巧方便。啊，法是轨道啊，是道路啊，正而不邪。啊，皈依僧，僧是依教修行的人，在家出家都包括。只要依觉真经修行，都可以称之为僧。啊，僧的标准是清净。我们经题上，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就是僧宝。平等就是法宝，觉就是佛宝，所以这个经题里头有三宝啊，有三学，清净是戒律，平等是禅定，觉是智慧，戒定慧三宝。啊，也是经律论三藏。啊，清净是律藏。平等是经藏。觉是论藏。经律论三藏，这个经体多完备呀，多殊胜呐！十方三世所有一切如来的这个法宝，通通在这个体里头。念老这个体会得太好。天衣无缝，全是佛说的，没有自己加一个字在里头。啊，我们这个经题就是圆满的三宝、三学、三藏。啊，受持三皈，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啊，这个八个字，至少我们要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出家加上沙弥略仪，这才像个样子啊。 啊，那么这是小乘。入佛门，前面不一定入佛门，世间法、人天法，啊，第二是小乘，第三是大乘。啊，大乘在小乘之上，没有小乘的基础，就不可能学大乘。啊，大乘第一个发菩提心，菩提心，经论合参，啊，大乘起经论跟观无量寿佛经合起来看，菩提心有体、有相、有用。啊，菩提的体就是真诚，经上讲至诚心，起心论上讲直心，两个合起来看，直心就是至诚心，真诚到基础啊，真诚到基础，这心里头没有妄念的，这个里头境界有浅深差别啊。真正菩提心发起来了，它就不是凡夫了，原教初住菩萨发心住啊，这个心一发，就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啊，所以一发心，古大德讲啊，成佛有余啊。啊，心发了是一刹那，不能相续，能相续，他就成佛了。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从定中起来，菩提心现前了。啊，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菩提心现前，这心一发就成佛，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是圆满的菩提心。我们今天出发心，对三宝真心。啊，真敬仰，认真学习，这也算是菩提心。啊，第二句，身心因果，这个因果不是普通因果，普通因果世间人都相信，这是菩萨。菩萨身心因果只有一种，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所以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跟我们这个经上三辈往生、往生正因完全相应。啊，读诵大乘。 这个里面还有精彩的部分。最精彩的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无论什么样的经典，你对它真正欢喜，这个欢喜就是有缘。为什么有缘？过去生中曾经学过，现在又碰到了，啊，所以你对他欢喜。啊，行，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佛说的很明白，无论哪一部经论，要经的一门。啊，一门你专心，专心是真心，二心是妄心，你是一心，一心是专心。啊，专心时间久了，决定得定，就得三昧。你学华严得华严三昧，你学法华得法华三昧。你学楞严得楞严三昧，三昧无量无边呐。啊，修净土的得念佛三昧，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三昧。啊，得三昧之后。语言成熟了，他就开悟了。啊，大彻大悟，那就成佛了。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读诵大乘里面有这个秘诀在里头，自己成就了，就教化众生，劝进行者。劝进行者，今天讲的弘法利生啊，你看净业三福一共十一句，前面十句自理成就自己，自己成就之后了，利他，利他只有一句，劝进行者是利他啊，自心化他。啊，如此三思名为净业。结论是世出世间最大的福地。哎，福地福人居啊，没有大福报的人，那个地方你怎么能住得住啊？啊，所以具足净业三福，这是大福德的人。啊，那极乐世界就是为你准备的。一心信要念佛人，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相应了。啊，所以佛说出这一段话之后，告诉维提西夫人，如今知福，啊，你知不知道？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这一句话重要啊。换一句话说，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 这些修身人要想成佛，都要以这个为做正因。这三条做不到，他决定不能成就。你就知道这多重要。啊，那么我们就晓得，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他的一些弟子四面八方传教，啊，教化众生呢。我们从历史上看，有些地方一二百年就没有了，有些地方三四百年，啊，像印尼，我们在到印尼去看到的，印尼在700年前是佛教，啊，现在完全没有了，啊，阿富汗大概也有七八百年，啊，现在完全没有了，唯独在中国，在中国将近3000年了，中国历史记载呀，啊，为什么？我们读这段文就明白了，中国人讲孝道，孝亲尊师有这个根，外国人没这个根。佛法是师道啊，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你看佛法谈第一句不是奉师师长，第一句是孝养父母。没有孝道哪来的师道啊？所以孝亲尊师是圣贤之学啊，大乘佛法的根基啊。中国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人崇尚孝道啊，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教化后人都是以孝为中心，这桩事情我们清楚啊，我们了解。啊，中国有文字4500年，从皇帝时候发明文字，皇帝以前也有这些图画啊，伏羲画八卦嘛，可以说是文字的起源啊。伏羲距离皇帝1000年，啊，我们如果从伏羲给说起的时候，那就是中国5000年的历史。啊，没有文字，不可能说没有文化。啊，文化决定早过文字。啊，古印度婆罗门教，我跟他们也很熟，他告诉我他们不重视历史，没有文字记载，传说啊，根据传说，他们这个教在印度已经有13000年的历史啊，我相信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不会少于婆罗门教啊，我相信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至少也有13000年。我们从孔老夫子那里得到一些信息，虽然这些信息 不很清楚，很模糊。我们有理由能相信他。父子一生做学问的态度是述而不作，性而好苦。啊，这两句话的意思，孔夫子一生没有创造，没有发明，他是个很老实的人。那么他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给后世的，全是古圣先贤的东西，不是自己的。啊，这就是述而不作，啊，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啊，对于古圣先贤这个传下来的东西，他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好苦，啊，非常喜爱古人的教诲。啊，孔子距离我们2500年。啊，所以从孔子这种修学态度来看，父子所学的是远古老祖宗传下来的教诲，啊，他把它用文字记载下来，传给后世，所以后人尊称他为集大成者，啊，大成至圣先师。啊，他把传说整理成书籍，这就是六经。啊，流传给后世，所以《论语》里面很多话，子曰，我们相信孔子说的都是古圣先贤传下来的教训。啊，不是他自己的东西。这个态度好啊，完全肯定古人的智慧，古人的道德，古人的行持，完全肯定。至于至善呢？啊，后人比不上。啊，为什么后人妄念多了，杂念多了，古人心清净，没有欲望，没有杂念。啊，在佛法上说，人要把欲望放下，智慧就开了。啊，自信里面本有的般若智慧，无量德能想好，通通可以现前的。啊，近代的科学家跟上一代不一样的。啊，上一代不重视古人的成就。啊，近代发现，认为古人有一种很了不起的本能，我们也有。啊，但是他们能保持，我们的本能呢丧失掉了。这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啊，中国人所谓的人人皆可做圣贤的，佛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说得多清楚，多明白。 啊，清净心生智慧，智慧能够明了宇宙的真相。啊，那么古时候中国跟印度在方向、目标、理念可以说非常接近，但是方法上呢比不上印度。啊，印度人重视修禅定，啊，中国在这上没有。啊，中国古圣先贤只是叫人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啊，把自己的欲望降到最低，你的德行智慧就成就了。对这个很重视，很讲究，啊，没有去修禅定，啊，殊不知修禅定能够突破空间维次，能够扩展眼界。啊，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你能看到，我们没想到的东西你都能知道。啊，所以禅定能了解六道轮回的真实状况。啊，在中国古人有六道的信息，但不是很清楚。啊，在典籍里头记载的很少。啊，不像印度。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降生在印度，我们也明白了。啊，印度人的对于宇宙人生真相这一方面所做的工作比我们中国人进步。啊，佛要选在这那个地方去降生出世，帮助他们再向上提升。啊，这就是对众生得度的语言成熟了。啊，那么中国成熟跟印度的时候相比，差一千年。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一千年，大乘佛法才传到中国。啊，中国人的愿成熟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三条，是一句，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敬业真言，他们修行正果，就凭着这个十一句。啊，又曰：复有三种正众生呢，当得往生。啊，那还有三种人。啊，他们有缘分往生极乐世界。一者，慈心不杀，居住戒心，心地慈悲善良，啊，不杀生的。这样的人呢，念佛能往生。啊，最近这几年，地球上灾难频繁，尤其是玛雅灾难的语言， 从西方传遍全世界。啊，说的时间就是今年。我们不要去理会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但是他们教给我们，化解灾难的三个方法，值得我们做参考。这三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慈心不杀。啊，不过他里面加条，要求我们采取素食。啊，不吃众生肉啊。啊，这第一种。啊，第二种呢，有爱心。啊，爱自己，爱众生，爱一切万物。啊，第三个，要有定功。啊，定功是什么呢？灾难现前，不惊不怖，你不害怕，你有这种定力。啊，这个灾难对你就不会产生伤害。啊，你看，素食、爱心、啊，定力。啊，决定不会受外面环境影响，心是定的。啊，就能够避免这个灾难。那么第二呢，读诵大乘方等经典。啊，确实。为什么说 读诵大乘方等经典呢？这个人当得往生呢？因为净土法门确实是难心之法，如果不把它道理搞清楚了，信心生不起来呀。啊，我学佛就是很好的例子。啊，学佛的时候应该是4-5年。啊，我认识禅云法师，离开工作之后，在他道场住了5个半月。他是念佛人，修净土的，劝我修净土，我都不能接受啊。我喜欢经教，特别喜欢华严经。啊，所以我没接受。那个时候对净土啊小看了，啊，轻视他，认为这大概是释迦牟尼佛对于那些迂腐啊，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人教他这个方法。啊，有这么一个错误观念的。大乘经典读多了，不但读，而且常常讲解。啊，大概20-30年之后，我对于净土法门完全接受了。啊，李老师劝我，我也没接受。啊，我的接受是讲华严经。讲楞严经，讲法华经，啊，在这些大经大论呢，把这个道理搞明白了， 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死心塌地专修这个法门。啊，自己虽然专修，可是还是涉猎很多近郊。啊，真正专修应该说是前年开始，年岁大了，啊，80多岁了，要认真的替自己往后啊着想了。那想想84000法门，我们没有把握成就啊，净土这一门有把握。啊，这要干有把握的事情，没有把握的事情啊，这不能干了。啊，没有把握，心里很喜欢，没关系，到极乐世界再办。啊，先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再修学自己喜欢的法门。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第一个好处，无量寿啊，寿命长啊。啊，你说华严经照我这个讲法，一部华严经讲圆满要2万个小时。一天讲2个小时要讲2万天的。一天讲4个小时也得讲5000天才能讲完的。啊，确实我们没有这个寿命。啊，所以这样的大经大论呢，一定是要到极乐世界去学习。啊，这读诵大乘方等经典重要，让你对于这个诸法实相啊，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啊，明白了。大乘方等里面所说的，就是今天所讲的哲学跟科学啊，真的讲到究竟圆满。啊，这是第二种人。啊，真正修学大乘，肯定最后啊选择净土。那第三种呢，修行六念，回向法愿，愿生彼国。啊，这第三者的。啊，六念。是6桩事情啊，我们这个地方有丁佛宝居士《佛学大字典》的资料啊。第一个是念佛，念佛具足10好。啊，佛有10种通号，在前面我们通通都学习过。啊，第一个是如来，如来这2个字的意思很深。啊，最前的解释就是今佛如古佛之再来。啊，这是大家最容易懂的。啊，如来说乘如实道而来，这个如实道就很难讲了。啊，这是科学哲学上的东西了。啊，佛世尊有大慈大悲大光明啊， 啊，这个慈悲是从自信里面发出来的。我们这个世间人做不到。大乘教里面称它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缘呢？缘是缘分，原因没有原因，慈就是爱心啊，没有原因，真实的慈心慈爱啊，悲是怜悯啊，都是属于爱心，悲是偏重在怜悯，慈是边偏重在娱乐啊，同体只有佛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一体哪有不照顾的道理呢？啊，父母照顾儿女，尤其是婴儿的时候，啊，真的无微不至啊！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的照顾，就像母亲照顾婴儿，无条件的，完全奉献。那么佛有大光明，大光明就是大智慧，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跟知识不一样啊，智慧是觉悟的人有，知识没有觉悟的人啊，他努力认真修学，他所得到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智慧一定从戒定当中修得啊，离开戒定不可能有智慧有知识，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就知识爆炸了，真的全是知识，智慧呢？智慧没有了，看不到有智慧的人啊，纵然有智慧的人大概也都到深山里面去隐居去了啊，于是隔绝了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世间人不认识他啊，世间人对他不予肯定啊，所以他只有独善其身，不能兼善天下。啊，不是他不愿意，啊，语言不成熟，这佛法常说的。啊，所以神通无量，神通是方法。啊，智慧是真心。能拔济众生之苦，我与佛同也。这念佛什么？我也想跟佛一样。他成佛了，我也想成佛。啊，常常有成佛这个想法，这叫念佛。啊，那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定要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想法，这阿弥陀佛就白念了。啊，什么个想法呢？我到极乐世界要成佛，我成佛要跟阿弥陀佛一样，要有这个想法。啊，念念都有这个想法，这个是真念佛， 这个跟阿弥陀佛相应，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重要啊！啊，要不然你佛是白念了。啊，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我是我，我现在很可怜很苦，求阿弥陀佛来救我，这不行啊，这个念头不行啊。我们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希望我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这才行啊！这是阿弥陀佛最欢迎的学生啊，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我们要与佛同心同德，同愿同心。第二个呢，念法啊，法说法是经典，念如来所说之三藏十二部经，有大功德了啊。经典是什么？经典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教化一切众生的这些资料啊。佛当年在世讲学，只有言语，没有文字记载啊，他也没有讲稿啊，什么都没有，跟孔老夫子一样啊。那么这些留下来的经典都是佛去世之后弟子从记忆当中把它写成书本流传给后世啊。所以这一部经典里头有很多人写的啊，不是一个人啊，都是佛的入舍弟子啊，真正开悟的这些学生啊，我们称他做菩萨阿罗汉啊。那么集结也非常严谨啊，怕传错了啊。所以当时佛的侍者阿难这个人在大众当中记性最好啊，他有很强的记忆力，听过一遍呢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所以就请阿难来复讲啊，把佛当年所讲的经呢，请他讲一遍，五百大阿罗汉做证明。啊，这个听众给谁听呢？五百大阿罗汉听。只要有一个人提出有意见，那个地方就得删除。啊，五百个人都同意，都说没错。这算通过才能流传下来。所以经典的集结这个纯度啊很高啊。这五百个做证明的人个个同意，有一个反对就不能够传下来啊。所以这是集结经典，要让后人呢相信，才这个做法啊，采取这个方式。经典讲的是什么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佛的教学分为两种， 一种是普世教育，啊，就像现在的国民学校一样，完全是教人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处事。这个里面的内容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教育，偏重在这方面。啊，也是中国人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这一些知识啊，这一些学问啊，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那是高等教育。这个高等教育就是今天所讲的哲学与科学，他要研究宇宙，认识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啊，这些道理啊，现象从哪里来的，将来到哪里去啊，这是大学问啊。啊，宇宙的来源，万物的来源，生命的来源，我从哪里来，这是属于高等学问啊，在佛家称为大乘啊，大乘在现代最近这30年，量子力学家肯定啊，佛法里面真有高等哲学跟高等科学啊，世尊给我们讲宇宙形成的原理啊，最原始的状况被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只是用的名称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归纳整个宇宙啊，只有三个现象。现代科学家归纳的也是三个啊，第一个是物质，那么在佛法里的名词啊，阿赖耶的境界相啊，第二个是信息，在佛法称为阿赖耶的转向，第三个是能量，在佛法是阿赖耶的业相真不容易啊。这三样东西佛是讲得很清楚，没人懂啊。真正明能够懂得的人太少了，所以对他都有怀疑。今天被量子力学家发现了，跟佛经讲的一样，佛是3000年前说的啊，今天的科学家是累积这个世间400多年这一些研究科学的总结发现，宇宙之间只有这三个东西啊，物质、信息、能量，除这三样东西之外，一样的 通通没有。但是近代的科学家把物质搞清楚了，物质现象是什么呢？是念头。这一桩事情是最近发现，可是佛在经上早就说了。佛说相由心生，物质是现象，相就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里？从念头来的，这心就是念头。所以佛家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发现了不得了。这个发现对整个人类来讲是最伟大的贡献。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跟看法。我们从前想法看法错了。思想错误，我们的言行就错误，招来这么多的灾难。那今天化解这个灾难有没有方法？有。意念可以化解灾难。只要我们把负面的意念清除掉，不善的这个念头清除掉，把正面的好的念头找回来，灾难就没有了。灾难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心现的，心能够主宰物质，能够改变物质。这解决的方法理论有了，方法也有了，问题是我们去落实。果然落实了，问题真解决了。现在这些科学家在找证据支持他的理论。到哪里去找呢？到病患身上去找，特别是得重病的人，得癌症，医生放弃治疗了，告诉病人，你存活的时间只有一两个月了。这里面的病患，有一部分是信仰宗教的。要到他们身上去找。信仰宗教的人自己知道寿命到了。他把存活在这个世间放弃了，不去想了，天天做祈祷。念头里都想着上帝，想的是天堂，希望上帝带他到天堂去，他只有这一个念头。其他念头没有了，这个念头是好的念头，是正念。他身体不想了，病也不想了，天天只想上帝，只想天堂。像我们念佛的人，遇到这种情形，只想阿弥陀佛，只想极乐世界，想上两个月，好像身体没事，没什么事情，再去检查，并没有了，完全好了。医生认为这是奇迹，其实这是有道理的，不是奇迹，是你念头转了，念头能够改变物质现象。你这个念，你不想病了，带着病毒的细胞，它慢慢就恢复正常。 啊，就怕什么？就怕你想病，你想身体，你想病，那就完了。啊，你把念头转过来，我不想我的身体，我也不想我的病。啊，我专想阿弥陀佛，专想极乐世界。三个月再去检查，病好了，没事了。啊，不需要用药物治疗，自然就好了。啊，这样的例子，这些科学家收集的很多。啊，还依旧在收集，希望能够啊。让所有科学家都承认这个理论。啊，不但能改变我们身体，能改变我们居住地球上的灾难。为什么？地球是物质。啊，所以美国的量子力学家布莱登，啊，这个人也很出名。他的著作很多，有一些有中文翻译的。啊，他告诉人，化解地球上的灾难，只要地球上居住的人真正能够回头，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地球上所有灾难都能够化解，啊，还能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这他说的话有道理啊！啊，为什么呢？念头能改变物质现象，啊，这是最近量子力学家所发现。啊，这个如果被所有科学家承认了，这是科学的一个大革命，把从前科学上那些理念、想法、看法全部推翻了。啊，但是他们这些理念呢，跟大乘经完全相应。啊，他们所说的大乘经上早就有了。啊，所以过去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宗教里面与科学最接近的就是大乘佛法。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佛教不属于宗教，佛教会发扬光大，它变成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确实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现在许多人都在说海水上升，将来很多低洼地方都会被淹没。啊，江河泛滥，啊，这怎么来的？在佛法里面讲，是我们不善念头来的。哪一个念头？贪心。贪婪所感应的是水灾，嗔恚所感应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这是属于嗔恚。啊，愚痴所感应的是风灾，傲慢所感应的是地震，啊，怀疑所感应的是山崩地陷，啊，山会倒下来，大地会突然沉下去。但我们不善的念头啊，不善的行为啊，造成地球上的灾难。 是不是什么自然呢？自然是美好的，自然绝对不会有灾难。啊，是我们不善念头、不善的行为所感应的，这么回事情。啊，这个道理，啊，事实真相能够被今天量子力学家所发现，我们很佩服，很感谢。用佛在经上讲这些东西，我们始终都有疑惑。啊，这个确实太深了，很难接受，很难懂啊。啊，今天得到科学的证明，这真的不是假的，这念法，这法真有大功德了，为助众生大妙药。你看，能治一切疾病，不要用医药，啊，用念头，又能帮助我们化解居住环境上的灾难。啊，这些水灾、火灾、风灾，啊，地震，这些灾难通通都能化除。大功德，大妙药啊！我欲真知，施于众生。我想证得，证得之后帮助众生。啊，帮助众生呢，化解自身跟化解环境的灾难。啊，这是念法的一个原因。第三呢，念僧。僧是如来弟子，得无漏法，具足戒定慧，能为世间良福田。我欲修身行也。这前面三条叫三宝。啊，那我们想想，这个僧，僧是如来弟子，是真的，是假的？如来的真弟子看不见了。如来在那里称就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干的是什么？讲经教学。啊，我们看到经书里的记载，他是个非常聪明好学的年轻人。19岁离开家庭。啊，他父亲是个国王。他也不出家，他是继承父亲的王位的。舍弃王位。啊，出去学习。学了12年。啊，印度在那个时代，宗教学术最发达的一个地区。啊，他12年，印度所有宗教他都学过，所有的学派他也跟他学过。印度人重视禅定，他的禅定修得好。啊，4禅8定对于6道轮回的状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啊，这是他亲自证道的。啊，但是6道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以外还有没有世界了？这三个难题，当时印度宗教不能解答，印度所有学派也没办法解答，所以他放弃了。这一年是30岁，学了12年，通通都学过了，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他在恒河边上，毕波罗树下入定，入更深的禅定，超过四禅八定。我们禅宗里面常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时候全都明白了。在这个大定当中，把整个宇宙都看到了。像今天量子力学家讲的，宇宙的缘起，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精神现象从哪里来的？能量从哪里来的？他全清楚了。对，今天经典上讲的这个东西，3000年前佛说的，现在科学家讲到了，没有他讲的清楚。还比不上。这都大学问。这个开悟之后，释迦就开始教学。我们先讲半般教学。他教学也是由浅而深。这样深的东西给人讲没人懂啊，这是大学研究所的课程啊。科学哲学。半般教学开始讲做人的道理，就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讲这一类的东西，叫人应该怎样做个人，做个好人，教了12年，等于是小学的基础教育。接着8年讲方等，方等等于说是大乘，这个预备，帮助你奠定这个基础，再向上提升，方等8年，你看，这就20年了。20年之后才真正跟你讲大乘，讲宇宙人生真相，讲了22年。最后的8年是研究所，等于是大乘如何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学以致用啊，那么那到究竟圆满，那就是成佛。所以一生教学4个阶段，49年。佛弟子是乘船这个东西来的，这叫如来弟子啊。经典现在有，还留下来了。现在的印刷术进步，印得很精美，成本很低，都要依照这个经典去修学。这才是佛的学生，佛的弟子啊！佛是老师，弟子是学生。你拜这个老师跟他学，你不念他的书，不听他的话，这是什么弟子呢？你真正跟他学，你得无漏法。无漏是什么意思？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无漏法 烦恼断尽了。续世今生所造的罪孽，那个罪孽全化解了，这叫无漏法了。无漏法，我们一般通俗讲，得道了，修行得道了，具足戒定慧三学。戒是规矩，初学必须要守规矩。敬业三福不就讲这三桩事情吗？第一、第二都是讲戒定，第三条是讲定慧，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具足戒定慧，你才能够为世间良福田你才有资格教导众生教化众生教化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众生